清晨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我就知道大伙儿这会儿啊没睡呢，心情很复杂吧、哎、 是的，看到有听众朋友从这个凌晨五点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留言榜感叹了。 嗯，当然了，很多家里人哈一定和我们一起关注了国足的表现，欢迎您在早上跟我们互动。我们把这个话题分成两部分哈，肯定是有没看的，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要上班哈，工作日。那么没看的朋友，您就回顾一下您记忆当中中国国足哈精彩的进球。看了球的人呢，必定要说说这场比赛的感想哈。 是的， 嗯， 那要是没看的朋友，就是回忆回忆；看了的朋友，分析分析。 对，是这样的。为什么回忆呢？是因为昨天咱是0-3输的，这没进球啊，这。所以就想起，哎，以前咱们的精彩进球都在哪里？是不是？啊，有朋友说，哎，一声叹息啊。青宁仙子说，还好我没看。怎么着？您这早上是来起哄的吗？沸腾工体说，老几位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哈。俊也说，非常正常，非常正常。这比分跟澳大利亚挺正常的哈。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别上火，别生气。这个。咱们还是要长远的来看，一是要长远来看，就是往未来看一看，抱一些希望；二呢是往前看一看，咱们也没有必要太生气。 和平使者家里人说：“我输的郁闷。”啊，跟您问好哈，大家早上好。是今天早上这个消息稍微有点郁闷，但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意外，对不对？啊，您应该能想到。张翔798说了：“非让我看吗？我说不看，非得让我看，哈哈哈。”后边啊真是坚决不看了，太困了。哎，后边没事，后边才11点，不像今天是2点、是吧？难为您了，大伙儿晚上看球的朋友辛苦了哈。 就怕看完以后睡不着，这是比较麻烦的。 睡不着也正常，因为白天还要上班，是吧？ 对， 大家伙儿看球的辛苦了，没看球的虽然不辛苦，但是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您来互动。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然最主要就要说这个12强赛，3分钟怎么就丢俩球呢？ 对， 全场这数据也是咱们没有零射正啊，咱们是零射正，还没有射门，0-3输给澳大利亚队。咱们四个时段都得说说这事儿哈。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吧。中国女排的新人主教练啊，大猜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全新广播融合直播间亮相服贸会，我们一会儿跟您说说啊。 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继续稳居奖牌榜、金牌榜第一。 所以说，话题分成两部分，看您是哪个阵营的。看了球的，一定要说说这个感想哈，困、难过、郁闷，还是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或者您对阵容也可以分析分析哈，觉得哪儿做得不好，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没看球的啊，只是来听结果的，那您就回忆回忆我们国足在，哎呀，世界杯预选赛那个时候的精彩进球吧。咱们上一次精彩进球是在什么时候来着？ 我是认真的回忆了一下，其实脑海当中就是蓦然涌现的还是大宝绝杀伊拉克。好像好久了，我觉得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你要说算得上精彩的，还真的就是大宝的进球哈。我们俩就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不知道大伙儿是怎么着，能不能想到。说到大宝的表现，张翔说大宝和西哲昨天这表现令人失望呀。 确实，只能说大宝昨天呢确实出现在了这个中后的位置上啊，面对着澳大利亚的这个阵容，面对着澳大利亚的这个冲击力，确实呢是没能守住，但这不是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觉得蒋光太你看其实也很吃力，这也是阿森纳，咱们开玩笑说阿森纳名宿了，对吧？所以说，真的是太难受了，这个踢的上谁也扛不住啊。 司机维度说，我的天，3-0，我没有想到，这个弄个啥。 这是一看就是没看的朋友哈。 有碎玻璃说，央视主持人说到澳大利亚身体全面压制咱们， 嗯， 那咱们什么地方占优势啊？不是，说实话，咱们是亚洲第八名的球队嘛，对吧？ 嗯， 踢这个比咱们靠前的球队，按理说就没什么占优势的，也正常啊。 对，我们也是努力进入到了十二强赛哈。荣成斋说了，好不容易熬到两点，我看了三分钟我就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一看比分，好吧，幸亏我睡了。辛苦您了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球赛再重要，咱们还是要先说说疫情方面。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知道大家伙心情比较郁闷，我找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音频。这是最近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自己填词谱曲创作的这一首《大家一起防德尔塔》。你说这个打嘟噜吧，我从小就不会，那些特别有技巧的歌我唱不了，这姐姐和这个哥哥真唱得很顺溜啊。 嗯， 待会儿可以试试看您能不能打出这嘟噜来啊。这个曲子呢也是听起来非常的有趣，而且还配了有意思的视频，这个曲风真是醒脑提神啊。您细品一下，这歌词当中啊还有这个什么德尔塔呀，用弹舌的这个技巧，而且用真人扮演了变异株的德尔塔出现，这画风啊也是够努力的。提醒大家伙儿吧，在疫情期间做好防控，那也是啊，这些疫情人员真的是特别的拼啊。 打疫苗坚持戴口罩，坚持少聚集不用去 分餐吃，坚持用公筷。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还是提醒大家在公共场合呢，请您尽量的做到戴口罩，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少停留，尤其在这个像地铁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商场人多的地方哈，请您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平时做好日常的防护啊。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对，如果去服贸会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配合相关的一些检测工作哈。球赛很重要，但是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到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融媒体直播间全新亮相服贸会首钢园区的1号展馆，将会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我在服贸会等你》。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北京广播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将会和权威专家、名人大咖、现场探馆记者一起，用14场现场直播详细介绍本届服贸会的亮点看点，探访13万平米的展示区，介绍100多场论坛和8个专业的企业展，让您足不出户全面了解2021年的服贸会高精尖特新。节目呢将在北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外语广播、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我们体育广播以及京津冀之声播出，并在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和场内外的听众和网友一起玩转服贸会的精彩。 是的，瞄准前沿，现场直播将充满新奇特，14场直播将带您体验2021年服贸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应用场景。3号首场直播由新闻广播围绕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主题，带领听众网友一起体验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5号交通广播会带来 5G 网络搭建与自动驾驶主题直播，深度解析智能汽车新技术、无人机、奥运黑科技、最酷的首钢园等有趣内容都会陆续登场，请您感受数字科技下的未来生活。 嗯，这2场呢也就是今天和后天哈，服贸会究竟会怎样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现场直播将会抽丝剥茧，细细道来。那明天四号，城市广播的副中心之声，通过现场直播来展现城市副中心有哪些商业服务新高地。京津冀之声呢，将会带来科技助力运动员康复及全民健身主题直播。五号，也就是后天，外语广播将会邀请外籍专家来解读疫情下的国际旅游业。 是的，广播不止听与看啊，更要一起玩起来。体育广播呢，会给大家带来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邀请第九套广播操体操编创人亲临直播间，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做最标准的第九套广播体操，更有新奇的新媒体互动方式，期待网友的线上参与。 从今天开始到七号，每天上午的九点半到下午的五点，融合生产的全新广播亮相服贸会首钢园一号展馆，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名嘴大咖、行业专家将在服贸会等您。那我们特别给您介绍哈，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一个部分，体育广播的 AR 广播操体验和集福迎冬奥祝福采集。这两个互动项目呀，要等您去关注，也是在一号馆哈、北京新视听展区核心区域，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位啊。 是的，2021年是纪念我国广播体操事业70周年，广播体操为建设健康中国、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健康需求起到推进作用。广播体操体验区的两台 AR 智能运动镜精准识别人体运动轨迹，现场根据动作标准为体验者打分，帮助市民以标准的运动姿态获得最佳锻炼效果。 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已经不太会做广播操了哈，我们体育广播呢，在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都会安排这个广播操的音乐播放。您可以哈去了解，甚至呢跟我们一起来做哈，欢迎您一起参与体育锻炼。 没错，体育广播的集福迎冬奥视频拍摄专区也同步亮相，将收集社会各界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10000个祝福，冬奥会前绘成万福北京景观雕塑，成为献给北京冬奥会的独特景观。 服贸会有关北京体育广播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哈。球赛很重要，马上要说球赛了。阿凡达说了，哎，其实现在有人带着咱们踢就不错了。还有朋友哈，也对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感到非常的遗憾哈。对换人啊，包括现在的阵容等等哈，都有自己的分析。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保持互动。好了，来说说这场比赛哈。我们在12强赛的 B 组，今天凌晨2点开始的比赛里丢了3个球，这仨球，子昂给说说吧，怎么丢的哈？ 我觉得前2个球比较重要吧，因为没有那3分钟的话，一切都可能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前20分钟之前，小丽姐也在比赛前啊问过我的看法，我还是抱有希望的。 我们两个简单前瞻了一下， 对，我觉得还是， 但是我其实还是挺失望的。当时， 我是说啊，就当时我是说，30分钟之内，如果咱们能守住的话，就代表着咱们其实是在线的，咱们的这个状态是超长的。那么，只要守住了30分钟之内，对方也没进，咱们也没丢。那就意味着咱们之前很多人乐观的前瞻的说啊，这可能是所谓史上最弱澳大利亚等等哈，哎，这说的是真的行啊，是真是那么回事。但如果说前30分钟丢球了，那其实就是实力使然，那就其实也就能直接就得了，那确实还是踢不过，就能看出来。尤其是足球这个11人制的大场比赛，如果踢得多一些的话，会发现弱队相对来说跟对手比起来较弱的那支球队，如果说摆出一个保守的守的姿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20到30分钟是一个最容易崩盘的阶段，因为长期的防守的20分钟里以来高压的压力，对方的长期的控球，大的控球率、高的传球成功率一直在压迫着所有的3条线的话，确实就会容易出现犯错脱节。那我觉得第一个进球真的是禁区里是兵荒马乱、人仰马翻啊，大家都应该都有印象。 第一个进球是在第23分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长传突袭。虽然呢，严俊凌是挡了一下哈马比尔的第一脚攻门，但是他们在右路又起球了。所以又是马比尔攻门得分， 就是第一脚射出来的时候呢，虽然是挡出去了，但是整个的防线啊，为了去拦这第一脚射门，后卫们都已经是在去滑铲或者说飞身封堵了。尽管说最后都没碰着，是严俊凌挡出来的吧，这也意味着挡出来以后没有人去保护第二点了，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对保护第二点起到关键的作用了。 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点，对方还是控制下来之后呢，又是仓皇的去选位落位，包括严俊凌在内，也是只是最后他那个吊船吧，就是摸了一下。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防守到了那20多分钟以后，守了一波又一波，到了那一波真的是盯不住了，真的是绷不住了。 所以打了这个23分钟这个进球之后，还没缓过神来，也就2分钟以后吧，第25分钟又是博伊尔带球之后在禁区外的突施冷箭，这一下我就又懵了。 是的， 上半场就0-2，你说在下半场可怎么踢？ 没错，第二个进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脱节，在进了一个球之后，我们中圈再开球，其实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反扑的好时机，但是也是对手趁热打铁的好时机，就是一个进球，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发生之后，第二个进球很有可能会接踵而来，对于两边来说都是机会，因为阵型又回到了同样的中圈开球的阵型。显然最后被进的是我们，可以最后如果说对那个进球有印象的话，是完全的速度与力量的澳大利亚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展示。面对我们的仓皇的最后两名中后卫，他甚至都没有选择分到空位的这个边路的球员，两边的一边的球员去，没有往右分，往右分就是一个绝对的单刀，那也很容易进啊，而是选择了自己去抽一脚，其实已经是建功心切了。如果说但凡能封堵一下的话，也是有希望的，但是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23分钟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陷入到了阵脚大乱的情况。一个3-0的完败也不足为奇了。 对，第三个进球是在第69分钟，还是上半场这个进球的马比尔哈，在禁区的左路一个推射，我们也是扑了一下，但是补射的杜克哈一下还是踢进了，所以最终咱们是0-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其实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也是到场来观战哈，是不是足够重视我们中国队？ 嗨， 比赛之后我们连线了多路的同行哈，首先来听听一直跟国足的记者赵宇啊，他也是对这场比赛进行了分析。 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首先结果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吧，因为在我看来，其实中国队要想赢，基本上可能性不大，但是输球啊，也就是输1-2个球，没想到输了3个球。这场比赛其实首先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队还没有完全适应12强赛的节奏。前两个丢球可能跟我们这种中场拦截不够有关系，另外于大宝跟简光泰这两名中后卫呼应也不是很到位，然后第三个丢球可能就是我们注意力不集中，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右路没有注意到对方进攻上来的球员，另外他传中进来之后中间也缺少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一方面是注意力不集中，另外一方面就是队员们的这种配合呼应不到位。在12强赛的比赛当中，它跟40强赛是完全不一样的。12强赛的比赛是不允许出现任何的这种马虎啊疏忽，40强赛可能允许你犯错，但是12强赛你一旦犯错，那么就会立刻丢球。我觉得三个丢球，尤其是第三个丢球，都能够很容易的说明这个问题吧。其实中国队真的要尽快的找到踢12强赛的节奏。如果说40强赛的这种困难程度10分满分的话，我觉得只有4分，那么到了12强赛它是8分，甚至说是9分，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如果说你不能够立刻适应到12强赛的节奏，那么你可能接下来的比赛是踢不好的。 所以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托尼韦说，我们的球员是跟不上这种比赛节奏的，对手这种节奏可以维持80分钟，咱们也就20多分钟。 是，这不就维持了20多分钟就不行了嘛，就一下就崩了， 就打穿了哈。 对，为什么说我们只能维持20分钟？其实也不是说这种比赛节奏，关键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弱队的姿态去踢的，确实也是啊，从实力纸面实力上和排名来讲，我们确实弱队。弱队再去踢强队的时候，确实他没有办法去主导比赛的节奏。也就是说，其实是主队想攻想紧一点啊，急一点，那节奏就急了。这个强队哈，想急了就急了，节奏想缓就缓了，其实是因为客队没有办法去主导这个比赛节奏，只能去 揣测判断临场的适应，其实这对球员来说是非常难的事情，而且是非常耗精力体能的事情。适应是适应着，一旦绷不住了，不适应了，进球就出现了。 嗯，卷卷说感觉赛前又过高的评估了自己，其次呢就是我现在困惑熬夜是为了啥。您现在是比较困的一个节奏是吗？ 感觉还是蒙着呢。 嗯，也有朋友说啊，20分钟就废了，这就是咱们联赛的强度啊。 嗯、 啊，联赛也就20分钟的强度哈。关老爷说，国足把体力和耐心都透支在了前20分钟，啊，前20分钟打得还不错，是不是？ 只能说前20分钟还是怎么说呢，在维持着场上的正常的一个运双方的轮转吧。 嗯，我们连线了这个技战术分析师哈，北京体育大学的董武志，那他也说到了我们前20分钟的表现哈。 整场比赛的开始阶段，中国队在进攻端打得还真的很不错，我们也创造出来了一些让球迷朋友可能会看到进球希望的机会。但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包括中国队确实跟对方在个人、小组整体的实力上面也有着一定的差距。这样的差距随着我们的这种快速转换时候的注意力和行动的不合理的出现，以及体能上的下降，这样的实力就会被成倍的放大了。而从三个进球的具体过程来看，澳大利亚队就是抓的这种在中场包括后场球权转换的瞬间，可能是因为快速的向前的推进打穿了我们的某一点，但是某一点之后整条防线就被对方整个打透了。现在呢，再翻回头去看中国队这场比赛保平争胜的思路和比赛的策略制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面对这样一支澳大利亚队，其实我们肯定是要想拿到三分，但是更重要的是队员的能力和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捏合程度能不能达到我们对于胜利的这种渴望的匹配程度。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每名队员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时间段踢好每一分钟。其实比赛最后是丢了三个球，但是三个球包括整个的一种局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队员在每一次处理球上的一些防守，包括一些站位、选位的一些不合理所汇聚成的。那比赛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其实是一连串的一些累积的反应。这一点其实中国队还有很多的这种总结和提高的空间。虽然说12强赛的比赛中国队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但是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这样了，我们就需要正式的去面对它，面对后面的困难，但是也需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以及特点。也祝中国队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析哈，看球的朋友，您可以像刚才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观点的这些朋友一样哈，来聊聊您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没看球的也没关系，咱一起来回顾回顾，哎呀，印象当中国足那些精彩的在世界杯预选赛时的进球哈。 嗯， 怎么没人跟我说呢？都在说昨天这场比赛。 对，我看啊，有这个听众朋友刚开始的时候，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过说国足精彩的进球，还得说到82年世界杯预选赛、 哎、 中国对沙特的比赛， 那更长时间了。 哎、 你 没办法，这又到上个世纪的事儿， 都40年前了。 对，就北京二福的配合进球，荣智行的头球。 哎呦，阿昭说了，确实以攻代守，我们就能顶24分钟，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嗯 嗯。啊，也有朋友0431说了，赛前啊这两天我就看，感觉咱是慢慢成强队了，这一贯的乐观呢，一致的乐观。我们球队其实还真是没有真正参加过现在的国际 A 级赛事这种能力哈，你靠想象去分析对方的实力，那咱差距太大了，所以得正确的对待。 确实，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的话，也并不是，前二十分钟如果说拼的话，确实是有过机会，但是你看，其实从实力来讲呢，足球比赛里两边总会有一些机会的，哪怕是那我看有那个这个听众朋友开玩笑说，像中学生踢成年队啊，就哪怕是中学生踢成年队，确实也会在某一些反击或者抓住这个成年队一些懈怠的时候啊，构成一些进攻的机会，但关键就是，其实就是实力的体现也在于什么呢？机会来的时候并不能把握好。当然了，昨天确实也有唯有战斗说啊，乌磊和埃克森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根本拿不到球，输送也做得不好啊。然后他还说做了个噩梦，国足0-6输了，还好就输了仨。 啊、您做了2倍的梦啊，真讨厌。 这个量哭了够多的，那还好， 就是、 不是。 绝对的惨案啊，是啊。 嗯，6306说了，之前也说过，对日澳啊，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你拿球是很困难的，但是丢球却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确实， 嗯， 不过还好，昨天除了咱们以外，并不是没有其他的这个输球难受的队伍。 我觉得主要是日本队输了之后，咱们的信心一下就上来了。 是的，就是你看，哎，阿曼能踢过日本啊，哎，王虎将宁有种乎？那我们是不是这澳大利亚掀翻也是很正常的事儿？2-1的事儿嘛，对吧？ 嗯。昨天日本这场比赛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他们是0-1输给了阿曼队。阿曼队的反击非常的犀利哈，下半场呢，长友佑都在禁区当中疑似的手球，主裁判原本是要判点球的，但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放之后呢，就等于说取消了这个判罚哈。88分钟，由替补出场的阿曼的球员萨布西禁区当中一个推射远角打入一球，最终呢，他们是0-1输的。我们也是请武志哈给大家说了说日本队这个战术方面哈，他们到底输在了哪儿？ 日本队来说呢，确实是爆了一个很大的冷门。赛后据说森茂一，日本队的主帅森茂一也上了日本媒体的这个热搜的头条，可见日本媒体包括球迷对于日本队这场比赛的一个表现有多么的不满意。其实从阿曼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本场比赛只有35%的控球率，但是却换来了跟日本队相差无几的射门次数，可能在进攻次数相对少一些，但是阿曼队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攻端的特点，就是快速的向前，他们没有像日本队这么倒得非常娴熟的这个整体的配合，但是向前的侵略性和速度，包括在肋部和边路的这种快速的向前的侵略性和渗透性是比较强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日本队本场比赛年龄比较老化很严重的这条后防线所惧怕的。像34岁的长友佑都、33岁的吉田麻也，包括31岁的酒井宏树，四个后防线的队员里面有3个队员已经上了30岁，那对于他们在下半时的这种转身速度，包括回防的速度以及协防补位的这种速度，可能都会是一种比较大的消耗。那我们中国队在前面，我们可以有快有灵，有这种小巧和渗透，我们应该利用好我们自己的长处。 地球之后确实挺冷的哈。 A 组这边呢，在首尔的世界杯体育场，韩国队和伊拉克队也是踢成了0-0哈，李在成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这个第一个比赛日，咱们中日韩三支球队其实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哎，是的，东亚这边好像都不是特别的红哈， 嗯， 没办法，那就是足球就是有输有赢嘛。也有这个听众朋友说了，日本输球对中国不一定是好事儿呀。怎么说呢？可能人家卯着劲儿呢，但也有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呢。 嗯，好，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那在今天凌晨，国足是0-3不敌澳大利亚队，肯定有很多朋友因为工作的缘故哈，没有完全看这个比赛。没看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国足以前的精彩进球。而看了的可以就像现在咱们家里人哈，在聊天室啊，在微信上、微博上，这样非常简单的方式跟我们来互动，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啊。 是的，嗯，哎，要求大家说出这个精彩进球啊！我看那个 都没人理我。 有听众朋友说，小月老师您要求太高了， 我要求高， 精彩进球，进球吧。 这不也是想鼓励一下大家伙吗？ 哎，其实我觉得精彩的进球也不是没有过啊。之前，记得是在有一次，这也是短视频里传得很广的这个踢韩国，我们踢出了一个行云流水的配合，3-0韩国那次，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包括在之前2015年亚洲杯的时候，也有过一些比较精彩的，或者说比较有气势的进球，包括在一些时候， 时间久远的以前是吧？ 对，您要再往前说上个世纪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说的。 断了弦儿的666这朋友哈，在微博上说：“哎呀，通过踢了25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准备下一届世界杯了。”什么就准备下一届？咱这才12强赛第一场比赛哈，后面还有多场对决，所以不能就这样就泄气了。 是的，就算可能路途接下来未来还很艰难哈，但是至少我们不能直接就放弃。 大葫芦喇叭说了，这巴西的外援们不太好使啊。不是巴西的外援不好使，首先是咱们这个后防线没有守好哈。 对，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确实大宝是背锅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这个事儿。但不能否认，就是他的职业态度和拼搏的态度。只不过就是还是我上一时段说的，您说让谁，到底让谁来守呢？真是张琳芃踢回到中后卫，真的那几个球就一定能守得住吗？或者说大宝追回来的拦下来的那几个球，又会换一个人又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进球的时间节点和方式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从昨天来看，不是中后卫的锅，这个至少这口大锅不是中后卫的锅，是没有防守后腰啊。 也有朋友表现了自己的这个心情，会飞的卡车说：“哎，啥也不说了，太失望了，有点失望哈。”是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有可能平，或者是甚至说赢澳大利亚吗？有这样的暗示吗？我叫太远说，都得怪你们记者，比如说马德兴就忽悠了我，说人家准备不足，然后我就有想法了，是吗？啊，这也得让马老师来背锅是吧？ 哎，这是怎么说呢？还是只是说给了大家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吧？但是其实有，我们就算有很多利好，但最后不是还是看硬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也得看临场哈。 对， 阿龙哥也说，哎，我也一直不明白，怎么就说从人家澳大利亚身上拿分呢？这自信打哪儿来的呢？还往前倒呢？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肯定是主说这个国足这场比赛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忘了精彩的残奥会。那在昨天的2020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之后的第九个比赛日，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9金3银8铜，总共20枚奖牌，目前是77金46银44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和金牌榜的第一。那昨天的比赛情况，我们还是请在前方的新华社的记者赵建通哈，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这两天东京的天气呢，就是阴雨天，下着小雨，多少有点阴沉。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可是一点都不阴沉，相反十分之提气。昨天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共拿下了9枚金牌，其中关注度比较高的集体项目包括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男子盲人门球队，均是战胜了美国打进决赛。盲人门球队更是时隔13年再度打进决赛，比赛非常之精彩，关注度也非常高。具体来讲呢，就是女子轮椅篮球的半决赛，中国队以41比36战胜美国队，他们将在明天，也就是4号，与荷兰队争夺金牌。张同磊拿下全队的最高的13分。男子盲人门球的半决赛，中国是8比1大胜美国队，主力队员杨明元为中国队攻入了6球。明天晚上，中国队在盲人门球的决赛上将与巴西队争夺冠军。在乒乓球的赛场上，昨天一天进行了5个团体项目的决赛，中国队全部夺冠。男子4到5级团体决赛中，曹宁宁、郭兴元组成的双打组合以3比0完胜韩国组合，之后曹宁宁更是以3比2战胜对手，总比分呢也是2比0夺冠。在田径的赛场上，女子短跑100米 T37级决赛，中国选手文晓燕13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她在本届残奥会上的第3枚金牌了已经，而且曾经2度打破世界纪录，就是这一届残奥会2次打破世界纪录，拿到3块金牌。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残奥会上，存在一个选手就是既报名田径上的跑步，又报名跳远、跳高这种。像刚才提到的文晓燕，她这3块金牌就分别来自短跑100米、短跑200米，还有一个女子跳远项目。非常了不起。游泳项目上，中国女子选手江玉燕获得金牌。射击项目，中国也有金牌入账。公路自行车男子 T1-2级，中国选手陈建新夺冠。另外，就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盲人5人制足球半决赛中，中国队0比2负于了阿根廷，无缘决赛。后天他们将与摩洛哥争夺铜牌。这支盲人5人制足球呢，他们的目标，赛前据教练介绍，就是想站上领奖台。半决赛其实踢得非常好，但是因为昨天下午东京的雨确实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发挥。中国的盲人足球队呢，属于这种传控路数的球队。下雨在这个场地上呀，包括足球的这个湿滑程度上，就影响了中国队整体的发挥。而阿根廷呢，主要以个人突破、个人能力为主，所以综合起来吧，阿根廷这支队伍最终笑到了最后。那么在奖牌榜和赛场之外呢，昨天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在田径赛场上，来自佛得角的这个女子短跑运动员塞梅多，她在预赛中获得了第4名，虽然没有获得奖牌，但是她收获了爱情。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塞梅多她的领跑员啊，也是她的这个男朋友，然后就向她求婚了。虽然这个田径场上因为疫情没有观众，观众很少，主要是一些媒体记者同行们，还有运动员们，运动员和记者们纷纷围观，给予了这对情侣非常大的欢呼和掌声，也体现了残奥会上这种携手前进的残奥精神吧，很暖人心。今天值得 关注的就是游泳、乒乓球等一些项目即将迎来收官之战。残奥会呢是5号晚上进行闭幕式，今天已经3号了，可以说是进入了尾声。那么中国将在这些即将结束的项目上都有很多个小项具有冲击金牌的实力。那么让我们一起继续关注东京残奥会。 好，谢谢同行的介绍，也给这个这会儿哈大家比较丧气的心情打打力哈，打打气，看看咱们残奥选手这表现哈。但是国足确实是0-3输了，大伙儿的心情还是多少有点郁闷的哈。 是的，有在打气的朋友用户杨洋洋看了的乐观一点吧，后面还有好几场比赛呢。 对，三先生也是说，哎呀，挺郁闷的。不过我呢，放下了这场比赛，出去转了转，还拍了一下哈，是小区吗？还是您家住附近的这个绿地哈、啊？在小这个有这个绿地的这个小径上走一走哈、啊，缓一缓心情。然后说，人家澳大利亚没准备好，这还把咱踢成这样呢。要是准备好，还不是踢成筛子了。还说哈，还是那句话，刚刚开始哈，已经结束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比较失望的心情哈。但也有这个给分析的说，应该是速度不行，或者是身高不行，或者是技战术不行，各种不行吧，反正是。 确实，我们在各个方面确实都是落后的，这个也没有办法。不如人家的时候就大大方方承认嘛。比不承认假装这个没事儿还是要好的。 王倩说，哎，阿兰和洛国富为什么不用呢？我有点想不通。然后我也看到有的这个平台上一些这个评论员也说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人员的问题哈，阵容的问题哈。 确实有的听众朋友我看刚才都急了，规划那么多人你倒是上啊。不上弄那么多干嘛。确实现在这个问题是只上了两个啊，换人的时候呢也就是换的都是这个咱本土的就是非规划的球员。到底阿兰是有伤还是什么情况，对吧？赛前不是说阿兰所谓的那些小伤都是烟雾弹吗？洛国富又是怎么回事，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网友评论说，这后腰没有防守型后腰，你要把洛国富怼那个位置会不会也好一些呢？比这个西哲、吴曦这两个出球型后腰的这个更能顶得住点，这个其实也都是怎么说呢，只是纸面上的分析而已。 说到阵容哈，腾讯体育的赵宇呢也是给大家说了说这个阵容的情况哈，他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队其实这场比赛刚开场的前15分钟做得还算不错，也这个通过自身的这个优势吧，包括速度啊，包括这个灵巧性，创造出了一些机会。可能对方也没有想到中国队这个抢开局打得还不错，让对方有点措手不及吧。但是这个抢开局只是持续了15分钟，我们这个三板斧过去之后，澳大利亚队还是逐渐控制住了比赛，也掌握了主动权。其实上半场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就是澳大利亚队它的控球率有72%，中国队只有28%，这个就是实力和这个比赛能力的差距的体现。另外也是澳大利亚队他其实是更会比赛，更容易把这个比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其实很多地方需要总结吧，一个是我们开场的这个中后卫安排，我一直觉得中国队可以踢三中卫，但是李铁可能更愿意踢两个中卫，但这都没关系，你怎么安排这两个中后卫很关键。我觉得于大宝跟蒋光太明显这个配合上并不是很熟练，另外两个人的呼应也比较少。其实张琳芃更应该出现在中后卫位置上，但很遗憾吧，他开场让张琳芃踢的是右后卫，下半场又逐渐调整到了熟悉的节奏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应该从一开场就把这种人员安排做好。另外暴露一个问题，就是中场的拦截程度是不够的。 我觉得中国队其实需要一个这种强有力的后腰吧，但是现在我们的名单里没有，联赛当中也很难找到这样的球员，这就可能更需要中国队在这方面做一些更细致的雕琢吧。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人，就需要在这种人员搭配包括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安排的攻击型的中场太多了，没有在这个中场过多采取这种过多的保护吧，这个可能也是控制不住比赛或者说是丢三个球的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今天两个话题哈，如果您看了比赛，也可以和这些朋友一样非常轻松和自由的来表达您的观点哈，对这场比赛进行点评。没看的朋友没关系，知道了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嘛，以前咱们国足的精彩进球，毕竟是0-3输给对手，我们还是想期待有进球的哈，一起来找找进球的感觉。宋几说了，昨天阿曼赢了日本，就说明一个问题，你只要这个精神要一不集中，你这个一失误的话就真的可能出现问题哈。还有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小组一二名出现，但是你不失误的话你连日本都做不到哈。如果你这个精力不集中的话 是 这个意思哈。 也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更看衰一些，说其实也就是和越南一个档次的队伍，过高的评论我们自己了。其实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档次，这个 FIFA 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分档，咱们就是第四档，对吧？那确实可能就是比第五档强那么一点，但是也许呢就是实在是比不上这第三档，这咱们也没办法。 李健说了，我呀血压高，腰椎间盘突出，我半夜爬起来看的球啊，国足真是心疼我，26分钟就让我回去休息了。这朋友也是非常自虐的一朋友啊，您这个身体不舒服就别起来了，听听早上的节目，跟大伙儿互动互动就得了呗。 还是早睡早起吧， 您辛苦了哈，好好休养休养啊。 也有认真的分析昨天的这个技战术上的问题的，Five Miles 说，国足还是缺爆点，整体水平还是跟人家有差距啊，打阵地战很难赢，又不像阿门那样就是死守，然后伺机偷袭。澳大利亚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昨天国足的表现，算是正常水平吧。确实输给澳大利亚算是正常水平，我觉得大家难受的地方不是说输了，而是说输的方式和过程不太好看。 是刚才不说这西亚的球队吗，一览众山，想说要不咱也学学西亚这些球队，整体防守打防反，拖时间耗时间，然后再找个机会，咱也这么打得了， 就是非常务实。 好用是吧，看结果啊。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也是继续分析了我们失利的原因啊。 日本队的输球呢，给了中国队看到了战胜澳大利亚队的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可能以一种信心倍增的这么一种比较激进的心态去迎接这场比赛，没有达到这种求真务实或者说以防守为主的比赛的策略的制定。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大家的一种猜测，球队真正发生了什么，或者说球员在场上和更衣室经历了什么，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场上其实能够反映出平时我们在训练当中，包括特别是这些球员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细节。就比如说澳大利亚队的三个进球，其实都是在快攻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2-2或者是2-1，或者说以多打少，包括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防不住？其实呢，究其细节，更多的是源于我们在局部防守过程当中的我们的小组防守的决策和这种职责分工不是特别明确，包括我们单一的防守的这种能力肯定是不如对方的，那我们就更加需要把自己的防守的这种阵型队形包括防守的区域去压缩好，限制对方的拿球的空间和突破以及传中和包抄的空间。但是我们往前进攻的太猛烈，给了澳大利亚队太多的能够打穿我们中场防守直接面对防线和守门的机会。 憨爸爸，您这名字也是不常见哈，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啊。哎，国足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啊，一点意外的发挥都没有啊，有点失望啊。纳兰也说了，丢一个球呢，第一个球的时候我就关了，再晚一点点就看到第二个丢球了。 很敏锐啊， 这位朋友真的很敏锐啊，我只能说。 你这让我怎么说你？ 不过也是啊，这算是及时止损的一种想法。 因为确实真的第一个丢球呢，当时我是和一些球迷朋友和这个业内人士一起在一起，正好在一起看哈。我去的稍晚了一些，然后就是刚好啊，就是路上是拿手机看的，到了地方以后呢，就是进门的时候呢把手机关上了，准备跟他们一起看电视，也就是这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刚推门，他们说：“哟，正好你来了，刚被进一个。 啊”杜莱尼， 哎，我说行行，刚坐下，刚坐下，再一抬眼，啪叽叽又进一个， 又进一个。 啊，这个时候他们的脸色就非常难看了。 你为什么要进来？ 哎呀，真的不能怪我啊！别骂了，别骂了。 啊，也有听见你的声音说，说我夜里为了看球啊，被蚊子咬了仨包。醒了，开电视一看，哟，2-0了。我看了十分钟，这根本出不了球啊！这个也没有中场，咱一点都拿不住球，这完全就是挨打的节奏。哎，我想了想，果断关机，接着睡。你看这虎口脱险，指挥先生这个口头语就是很正常嘛。这是大伙儿昨天就看球不同的这个经历哈。 是，也有这个肯定这还恼着呢啊。说2018年世界杯后我就说了，如果您今年已经30岁了，这辈子您就别惦记到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了。那28、29岁的同志们多难受啊！这我等还是不等了？ 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嗨，要不就别用这个洛国富了，我觉得还不如咱家大宝呢，咱家大宝还能有点用。风雨中的雪月也说，我就看了半场之后我就睡了，就觉得下半场没戏了，搬不回来了嘛。这个也有朋友说，昨儿我就说了，这强度吧，像洛国富这样的选手上来就踢个25分钟，阿兰呢你还能期待咱再偷一个，洛国富上来不如咱国内的球员。 当然了，如果说前25分钟真的是排兵布阵上也做到完美了，然后这个开场的三板斧战术啊，这个开场的逼抢战术也做到完美了，真的是我们先进了一个，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又不一定了，是我们的体能可能只能维持25分钟的高强度。但是如果说，我是说如果啊，真的是逼得了一个因为其实如果您要是关注了昨天晚上的其他的几场比赛的话，其实也有这样的，比如说爱沙尼亚在2分钟的时候进了世界第一比利时一个，包括越南昨天进了2分钟进了沙特一个，就是开场啊，如果说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嘛，集训啊等等，很多的球队都有一些问题，包括可能场地的原因等等，所以说上来以后三板斧，我觉得李铁至少上来以后拼的这个想法是没错的，只要是拼得了，那接下来这个比赛就不一定了啊。虽然说我刚才提到那两场比赛，沙特最后也都逆转了，比利时也都逆转了， 对， 但至少是曾经有过一些希望，就是我们0-0去这样的对拼，拼到25分钟我们崩了，那就没戏了，这场比赛就是输了。但如果说前25分钟我们去拼，拼出一个1-0的一个领先来，那后面这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如果说去死守换人死守哈，不那么去拼了，那就又不一定了。当然这都是事后的另一个可能是平行宇宙才有的一个说法了，输了确实就是输了。不过我觉得哎，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成果吧，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里。 80公斤说也没什么，就是整体水平差呗。你看这么多年咱们联赛都是外援踢得挺热闹的，感觉咱们本土球员没有实质性的多大的提高，所以说这也是啊，以前咱们联赛欠下的债吧，都在国家队这体现出来了哈。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球员的问题，包括战术的问题等等哈。 是，也有这个也有网友说啊，这个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问题 啊， 别的都不说，这么多年了体力怎么还支撑不了90分钟的比赛， 体能是吧， 不是支撑不了90分钟比赛，咱也没看到就说哪个球员说到最后一步都跑不动了，该冲冲该跑跑该对抗还有对抗，只不过说体能上的差距，不是说我只能跑45分钟然后我就休克了，或者说我就瘫倒了一定会抽筋，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在这个强度上我已经开始有所下降了，踢到比如说第40分钟，尤其上半场，咱不是说啊这个足球运动员前60分钟都不累，就70-80分钟才开始累，而是说我们在踢到这个上半场11人制的比赛，踢到 20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前面的这个兴奋劲儿就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了啊，肾上腺素给你的这个感觉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嗯， 然后你还能跑，但是你会喘得很难受，还能去拼，但是你拼起来可能就会比那些平时体能储备好的人软一些。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平时球员的训练啊，还是比赛啊，都是中超啊，对吧？啊，它的节奏不一样。 嗯。好，那是国足的比赛，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那咱们再稍微的休息一小下哈，来说说中国女排。中国女排9月1号，郎平郎指导微博发文，写在离任这一天感动了很多人。大家有在也在想哈，那咱新的主教练的人选怎么样呢？ 至少一卸任呢，大家马上就开始关心啊，新任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是谁？其实呢，这几天的猜测呢也是特别的多。当然了，不论是哪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在选择上都会特别的慎重，尤其是咱们中国女排，因为一旦成为了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之后，就会面临着巨大的这种关注度。而且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好像一上任就得把这个球队带到巅峰，那这可以想象啊，这种难度和挑战包括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好在呢，我们的球队呢是有比较厚的这种家底儿，我们的球员这种硬件条件还是足够的。那所以对于新教练来说呢，至少手里呢是有一把好牌的。那当然呢，谁会成为这个新教练啊？其实有一些潜在的人选，我们重点来说三个人啊。第一个人呢就是陈忠和陈指导。其实陈指导呢是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拿到了2003年世界杯和2004年奥运会的冠军，所以说呢，陈指导呢是一个功勋主帅。他呢如果是接替郎指导来再次出山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选。那不过呢，陈指导现在已经是64岁的一个岁数了，而且呢他已经远离这个排球一线工作12年了，所以说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有利。当然了，陈指导自己愿不愿意再出山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其实还需要他自己的一个综合的考虑。那另外两个人呢，就是安佳杰指导和赖亚文指导。那这两个人呢都是非常的年轻，应该说和郎指导呢在一起工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安指导呢曾经呢在郎指导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是作为中国队的执行主教练来现场指挥比赛，但是呢从指挥的表现看呢，他的临场应变能力包括他在场上这种气势，好像大家都觉得并没有达到一个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这也是安指导的一个劣势。那至于赖亚文指导呢，他是今年51岁，所以这个年龄呢是非常合适，而且呢他从胡进指导、陈忠和指导包括郎平指导是3任啊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助理教练，所以说经验上还是很丰富的。那对于赖亚文指导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愿不愿意成为主教练，其实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那除了这三个人选之外呢，另外两个名字你也会被很多人说到。第一个呢就是王宝泉指导。那王指导呢作为天津女排的主教练呢，曾经是14次在联赛和全运会上拿到了冠军，确实这个执教的能力包括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经呢也是短暂的担任过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当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是最终选择了辞职。那王指导现在60岁了，他这个年纪确实对于中国女排主教练位置来说还是大了一些。那至于蔡斌指导呢，曾经也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但是呢他的成绩呢并不是很理想，那能否再次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现在看起来呢这种可能性呢确实不是很大吧。也许呢除了这些人呢还会有一些黑马的人选，比如最近大家也提到了上海男排的主教练沈琼。那还有人说呢会不会中国女排考虑这个外教，但是我想啊，目前中国女排仍旧是世界上非常实力强劲的球队之一，我们的整个的水平应该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并不太需要外界的主教练来执教我们这么一支很强的球队帮我们去提升。那现在看起来外教的可能性应该并不算很大。其实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即将出任中国女排的这个新任主教练是带这个球队作为一个过渡，还是把这个球队一直要带到巴黎，所以这也是决定新任主教练人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呢郎指导在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东京奥运会之后呢将会退休，所以说呢排管中心呢应该说已经是有所准备了，而且也会有一个明确的人选的一个方向，应该说呢用不了。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午后到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平原地区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夜间降雨会扩散到全市，双休日雨水还会频繁亮相，请注意关注临近预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下班时多云转阴，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9到27度之间。今天午后山区有降水，而且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阳和小丽。刚才我们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哈，大多数时间都在说国足0-3不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那在刚刚结束的这几分钟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中国女排之后选帅的情况哈，看到大伙儿也挺有热情的，很多朋友都说我看好赖亚文、赖领队。也有这个其他的哈，说这个女排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考虑等等哈，没关系，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说女排也好，说国足也好，总之呢希望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哈。那当然我们第三时段还是主要来说说这场比赛各种分析吧。刚才说到了这个强度，也说到了体能，反正大伙儿的这个看法哈都挺多的。就在刚刚来等这个广告的时间呢，我看到了天英，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哈，他在几分钟之前呢也是发了微博，他说我说澳大利亚昨天赢的时候呢声音特别小，因为我怕大家不爱听。赛前那么多哈看澳大利亚不好的这个看扁他们的这种声音哈，我也不知道面对这30人效力在欧洲的对手，咱这信心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努努力输一个还是正常的，也没想到能输3个哈。但是比赛节奏这个东西吧，确实就像李铁李指导说的这样，面对欧洲节奏的对手根本跟不上，输球也是不奇怪的。虽然看上去我们是开局最差的球队，但是也不用一片悲观哈，就像不要之前一片乐观一样，这样的赛制变化也很多，高开低走，绝处逢生也未必不行，还是要给中国队加油哈。 是， 的确说，落后3个球，没想到哈。我们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也请他给大家谈谈这场比赛的观感。你好，李哥。 哎，小丽你好。 输了3个球，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比较郁闷哈。您看这场比赛的感想怎么样？ 我觉得输3个球还在正常的范围以内。第一个呢，就是输球，其实我觉得是赛前大家基本上的一个，如果说胜、平、负3个选择让大家选的话，我觉得输球的选择，大家应该说还是更多一点啊。这个平呢，可能比对日本队呢，我们的感觉好像比例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稍微冷静一点的球迷或者对中国国家队情况比较了解的球迷，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输球。还是有心理预期的啊，不是一个特别爆冷啊意外的结果。那至于0-3这个比分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比分。如果说0-4、0-5，那确实是有一点有点多了啊，有点对信心的打击有点大。 那今天我这个平台肯定都炸了，大家肯定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那就说明大家对于中国队的表现，或者是对中国队的这种预期有点过高了啊。这个实际上这个预期过高并不是很现实。我们看澳大利亚队亚洲排名第二是吧，世界排名第35，这比中国队都高了很多啊。这个而且这个最近一次交手就是2015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洲杯啊，这个出了小组赛，我们跟他打了一场4分之1的淘汰赛，我们是0-2输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赛前对中国队好像就是踢平甚至获胜给予更高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没有这个没有实力做基础的这种乐观的态度没有必要。 嗯，昨天啊，我们刚才跟子昂分析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咱们这防守做的不好，也确实在后场这块咱们控制不住球啊。您怎么看咱们的这个防守的问题哈？ 其实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李铁也是确实做了一个精心的研究啊，这个从首发队员的这个人选以及这个站位，其实能看出来啊，他是有一个精心的设计的，只是说这个精心的设计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你比如说啊，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于于大宝的出场是非常意外的啊，没想到，用于大宝这位来自北京国安的一个中后卫顶替了一个蒋光太和张琳芃的一个固定搭配， 嗯， 这是特别意外的一点，而且也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之所以输0-2一个关键之点，这个如果这个变阵，这个人选的这个意外的出现，如果能够形成上半场0-0甚至是1-0先领先的话，那他应该是现在我们也是应该着重点赞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在0-2上半场出了以后，我觉得跟于大宝的出场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尽管他是来自我们北京国安的，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变阵的责任是在于大宝啊，也包括在张稀哲的身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看上半场中国队啊，其实这个站位的安排有了一个跟40强那个小组赛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我们看他现在的站位是两个中后卫看得很清楚啊，于大宝出场以后就把张琳芃拆掉以后顶到了右边后卫，而没有出王刚。其实在唐淼受伤不能够参赛以后，王刚在右后卫的出现是一个大家呼声比较高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预期啊，而且王刚的整个的进攻防守的特点我觉得跟唐淼也非常的相似，但是他没有用啊，没有用他用了张琳芃，那就是说意味着张琳芃在右边后卫他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于大宝跟蒋光太要形成一个新的中后卫的组合，然后在前面呢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安排，就是张稀哲这个埋伏在了埃克森的身后啊，打了一个前腰的位置，这虽然是张稀哲很喜欢踢的位置， 嗯， 但是他的表现我认为没有达到李铁的那个想象， 嗯， 然后呢，我们看右边谁啊？右边锋放的是吴磊，就是吴磊从埃克森并行的双前锋给撤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然后把这个金京道撤到了类似啊后腰的位置去跟吴曦去打一个防守型的双后腰，其实从这个阵型来看呢，我们的右翼的变化是最大的。那么也是右翼中是这场比赛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所谓的要骑兵之点，如果说这场比赛能够博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和过程的话，那右边的这种战术性的变化是可以好好解读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啊，我们看上半场两个丢球啊，应该说都跟于大宝有关系啊。第一个球是对方在这个中线啊，整整就在中线那个位置上送了一个过顶的长传，这个球直接就打到了我们两个中后卫的身后，无论是蒋光太还是于大宝，这个球居然都没有顶到，也没有一个人去追这个球或者防到这个球，直接就穿了我们的后卫线。这样的话给了马比尔一个很好的一个禁区内卸球然后攻门，然后虽然第一下没有得手，但是第二下我们看在二点的争抢和解围的时候，于大宝又没有很好的把这球及时处理出危险区，这样的话给了塔加特一个在右侧小禁区得球以后回传门前啊，然后才给了一个对方攻门的机会。所以你看在第一个关键性的失球中，于大宝和蒋光太这两个新的中后卫组合的不默契，首先这是犯了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在对方的这个马比尔的第一脚攻球之后啊，这个球是被挡住了，挡住了在我们的小禁区左侧的时候，于大宝去解围，这个球没有解围到啊，没有就是踢出敏感区，给了塔加特一个接着二次在右侧小禁区 回传左边的一个机会。 嗯， 在这个过程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不运气，就是严俊林高高跳起以后，他出于本能啊，但这个球没有改变方向，只是拿手尖摸到了这个皮球，而是减缓了皮球的速度，这样的话才给了一个蒋光太是用头去想顶解围，而对方的马比尔利用自己的身高和柔韧性，然后凌空去打了一个脚尖，所以这球丢了。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三个丢球中，这第一个丢球是最关键最致命的。那么这个球丢了以后，第二个球两分钟之后就要到来了，我们看又是我们两个中后卫啊，我们两个中后卫谁，于大宝在前面中场呢，根本就没回来，这个时候迫使这个张琳芃回追以后，跟蒋光太形成了这个固定的中后卫的去防守这个球，但是两个人呢又都没有形成一个前锋一个后边去协防补位，然后给了对方一个六号博伊尔的一个从容的这个射门啊，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了一个第一个球以后啊，失球以后显得后卫线整个来说比较慌乱啊，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呢好像缺乏一个应有的准备，所以没有心情定下来之后啊，给了对方一个紧接着又打了我们一个球，所以这两个球一进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啊，无论是最终的0-3还是就是上半场的0-2，我们觉得这个比赛的结局基本上已经注定了。所以今天可以说我觉得李铁第一用人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在中场的时候他撤下了两个人，撤下谁了，撤下了前腰的张稀哲，撤下了中后卫于大宝，他为什么撤这两个人，这场比赛总共是换了五个人，但那三个人我觉得都属于为了增加场上队员的体能，把体能稍微消耗大的队员换下来，然后换上一些新鲜血液，他是这种意味。那只有上半场换下的张稀哲和于大宝是属于用人之错，是上半场的表现不佳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才换上这两个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之点。 嗯，三个丢球分析了一下哈，但是因为咱们国安的球迷一说咱国安的队员嘛，多少还是有点护着，说那第一个丢球责任不在大宝，他还是奋力解围来着。那一说咱们家这个像西哲哈表现不好，大家都还护着哈，说那前面进攻无力，那后腰呢？这跟咱大宝和西哲有啥关系啊？反正都是护着咱们家孩子。那当然了，这个丢了三个球之后，也是想跟您回应一下咱们第一个话题哈，这不是丢了三个球吗？也没看着咱们国足的进球，在您印象当中，咱们就是我说国足最精彩的进球，或者是印象中一下就想到的那个进球，您会想到谁呢？ 基本上没有啊，这整场比赛应该是这样的啊，双方在防守上都有一些漏洞，但是我们的漏洞更致命。而且我们的漏洞是被对方的前锋队员、前场队员给抓住了。 嗯， 我们对对， 我们这个话题不是说仅限这场比赛，就是说这场比赛因为咱们没有进球，也是想给大家打打气啊，回想一下以前的咱们国足的比赛当中的精彩的进球，您一下子会想到哪个进球？ 那当然是还是吴磊啊，对吧？ 吴 磊在40强的时候，他四场比赛进了5个球，对吧？我们看他那个前场的那个穿插跑位啊，速度都体现的比较明显。其实这场比赛吴磊的表现也还是，我觉得场上队员还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个。但是呢，澳大利亚对队员对吴磊的这种技术能力特点，应该说研究的还是比较透的。你比如说有几次啊，吴磊在对方的禁区前沿或禁区内得球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他对方两个中后卫塞恩斯伯里是上第一点先干扰一下，完了苏塔呢，因为他的脚气他的反应速度稍微慢一点，但是他的优势是什么？他是1.98米的一个身高，他的体量巨大，所以呢，一旦塞恩斯伯里前面第一下干扰一下吴磊之后，那么苏塔去协防补这个位置，然后接着就是身体接触的时候，几次大概我印象中至少有3次到4次，都是苏塔和吴磊直接的这种身体接触的时候，苏塔只要双腿双臂支开以后，吴磊跟那个球之间至少1米以上的距离，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吴磊在对这个整个的澳大利亚的后卫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什么？不在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利用变线和速度突破的能力来直接绕过你。他只有这种机会，但是这种机会我们看在整场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刚才你说到了啊，我也是北京人，我也是支持北京国安队的。但是我们再有一颗支持北京国安队和队员的心，我们也不能用事实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得看到了我们自己这两位队员在整场比赛中确实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张稀哲的表现我觉得还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啊，没有什么失常。但是于大宝在中后卫上的表现，我觉得可能不会再用他了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大的漏洞。 嗯，下一场要打更为强大的日本队啊，我们看看铁帅来怎么调整现在的这一波队员这个阵容哈。好，谢谢分析。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足的比赛，我们下周二再说哈。 嗯，确实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刚才跟小丽老师也讨论过， 嗯， 大宝其实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在之前的国家队比赛当中， 对， 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大宝是福将啊，但是我也后来回忆了一下，好像大宝的这个福将属性啊，一般都是在后半程出现的， 嗯， 这第一轮就上，可能确实，没有把这个属性激活了，这玄学的东西啊，咱们也不能说太多。 所以华北小新也说，换谁能赢啊？就算不是上大宝的话，谁能把这个啊，就结果搬过来，谁能说不输呢？啊，0306也说，三角射门，咱们零射正，后防背了锋线的锅。他认为是啊，锋线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责任。 对，昨天整个的进攻梳理的确实也不太好。其实我现在也更好奇的是，如果说，我们踢澳大利亚，因为下一轮踢日本嘛，澳大利亚、日本，首先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实力，纸面实力确实都在我们之上。 嗯， 我们的心态上可能都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心理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有空再说。但是在技术特点上，澳大利亚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澳大利亚身材高大啊，他们呢更多的是靠身体和个人能力，而日本呢一直贯彻的就是团队足球。所以说我很好奇，我们如果说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类型的球队，进攻和防守都做得不好的话，面对日本我们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啊？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点， 怎样的变化哈。那对于下一场比赛和日本的啊，这个比赛的赛前哈，腾讯体育的赵宇以及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前瞻。那赵宇说，首先哈，我们这个定位应该好好的调整一下。 其实这场比赛失败之后，也让很多人能够明白中国队在亚洲在十二强赛当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啊。之前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踢好的，还有机会进到世界杯？这场比赛我觉得很现实的告诉你，中国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可能是唯一的好事吧，就是让中国队认清自己的定位，然后在接下来的战术设计包括人员安排上能够更加的合理吧。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输给澳大利亚队，中国队也不要气馁，尽管忘记这场失败，然后积极准备下一场跟日本队的比赛。日本队第一场比赛输球了，我觉得看过比赛之后，可能跟他们的整体的这个磨合程度不够有一定关系。毕竟刚开始集中后没多久，这些球员之前都在欧洲踢球，现在回到亚洲需要适应这种时差呀，然后磨合等等。他们适应了之后，也就是会迎来中国队的比赛，那个时候我估计可能已经完全磨合好了，队员们之间也更熟练了。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压力和挑战就更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队第一场输球了，他急需一场胜利来缓解这种压力。那么下一场比赛我觉得会比今天跟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踢得更难一些。其实我觉得中国队现在认清形势之后，我们也没有说你非得要战胜澳大利亚，非得要战胜日本队，但最起码你要踢出好的比赛。我们不强求你进世界杯，最起码你得让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进步。我觉得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中国队并没有说让人觉得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进步。我觉得在这种人员安排上，李铁也接下来应该再精细一些，比如说有些规划球员是不是，比如说阿兰呀、罗国富，他可以更早时间的出现在比赛当中。这场比赛他们没有登场，我觉得也是一种遗憾吧。其实大家现在也不必太在意这种规划入籍的称呼，只要穿上中国队的球衣就是中国队的一员。也希望我们在这种调整安排之后，让战术安排、人员安排更合理，踢好接下来的比赛吧。不管有什么困难，还是应该竭尽全力 毕竟现在是距离世界杯最近的比赛，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发挥，不给自己留太多的遗憾。 第二场就要面对日本队，其实日本队我们都知道他主要是以旅欧的现役球员为主，当然了，其实很多球员也曾经都有过这种旅欧的经历和经验，他们的整体能力技术上的优势还是在亚洲堪称一流的。这场比赛其实日本队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包括他们可能在临场捏合层面其实还没有做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的调整，但是可能这场比赛把日本队能够打醒，但是他们醒了之后可能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进入到了一个最佳调整的时期，那我们中国队其实是也是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的，不要觉得日本队啊被阿曼队所击败我们中国队就能够在技术层面占据一定的优势，其实技术层面整体的传控精准程度我们还需要真正的去潜下心来去抑制住对方的这个特点，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特别是在边路和内部的这种向前的渗透和快速进攻方面，我们应该有自己能够打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的强硬，我们的这种比赛的作风，包括我们的这种整体协防的防守的状态一定要更狠，让对方惧怕你。其实回想起来，在八九十年代，包括可能2000年前后那一段时期，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怕日本队，虽然说可能战绩上面也有过不断的起伏，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防线我们的中场的拦截的硬度是让日本队非常怕的，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应该拿起来我们非常强硬的这种防守，但是强硬的防守并不是一定要野蛮凶狠的同时也需要智慧，如果面对日本这样的球队你不能够狠起来，你不能够让他怕你，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传导起来，让他掌控住比赛的主导权和节奏，那中国队将会比较被动。如果能够在防守端让对方每一次接控球和传球质量都能够有所下降，那我们后防线将会比较的安全。 下场比赛是周二的时候啊，下周二晚上的11点，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哈。 嗯嗯，其实还是说到总的来说，下一场的比赛到底我们的生机在哪里啊？中国队的生机在哪里？其实就是还是从这场比赛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体力的话，在比如说前25分钟我们要把比赛的节奏不要拱手相让，不要让给对手，因为这样的话磨来磨去也许前25分钟不会把体力耗光，但是90分钟之内我们也会输球，那所以说一定要去搏出去，去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或者说想办法跟对方的节奏做对抗，这还是所有的狭路相逢永远勇者胜的最终的道理。 嗯，但也有朋友哈预测了一下咱们的走势，说不敌澳大利亚肯定是要输给日本队的，然后沙特咱不见得能赢，但是希望能平阿曼然后赢越南，基本是这样一个频率和节奏。 嗯， 啊，这一个预测哈。 对，有网友说认真死守0失误平日本不是问题，咱可以摆出一个认真死守的态度，但是90分钟的比赛谁能保证不失误呢？哪个队上来也不能保证不失误啊！世界第一比利时上来以后2分钟就把球直接踢给对手了，而且后卫集体掉线，让人家一脚给兜进去了。所以说也许想象的是一回事啊，就是理论上说我们认真死守90分钟我们11个人排禁区里守还守不住吗？足球不是这样的，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一旦我们去打了这样的基调最后又没有守住，那其实就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嗯，大远爱国安要出个主意，说要不大宝就第75分钟的时候上去，到前面顶一个球不就完了吗？咱们还有个点，还是头球容易进。 嗯， 这是大宝的特长是吧？ 确实，这个福将属性啊，就应该有合适的。咱们说开玩笑的说啊，福将属性是要有合适的召唤时机的。 嗯，杨洋也说了，大宝福将是在前锋位置，好吧？战术和技不如人才输呢，不能让大宝背这个锅。 又在展望说咱这赛程挺好的，上来以后先打最强的两个队，先进入低谷，后面稍微有点起色，大伙儿还能乐呵乐呵。 也有朋友说上这个上那个的，然后有朋友说咱就自己就别再内卷了，上谁都一样啊。说这个位置哈，跟谁打这个，咱这位置都有可能会丢球的哈。 也有朋友说，西哲的话就是打日本队，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你不信，下次让西哲上去试试， 嗯， 肯定管用。 确实有很多，其实，哎，任何一支体育队伍哈，输球或者惨败之后呢，总有一个角色是难辞其咎的， 嗯， 是主教练。但这个难辞其咎不是说任何情况下主教练都要出来，背锅或者说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是说在球迷的口中或者说在评论者的口中肯定是绕不开这个角色的。但是我觉得也有球迷说的挺明白、挺透彻、挺通透的 啊 啊，里皮来两次了， 嗯， 也没对吧？把这事 也没把 这事办成了， 对。 对， 地铁一号线说中后卫没有让人放心的，换谁他都是一样的，他都会有问题的。啊，这是大伙儿的看法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现在的确啊，已经进入到十二强赛，虽然我们是0-3，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失利了，不敌澳大利亚队，但是本台记者林苑说，从40强赛到12强赛，现在这个节奏哈，这个比赛的感觉才真正是来到了12强赛的内容当中。来听今天的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人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可是不能指望拿2块钱买张彩票换回500万，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道理，在足球世界依然如此。在整场表现是不是要被观众批评一两句技术不够细腻的澳大利亚队面前，中国男足国家队很轻松地输掉3球。比零射正的数据更可怕的是被对手23次射门，对方真的很轻松。比赛结束，例行需要正视全方位差距，比赛节奏上的差距，战术理念和战术习惯上的差距，反倒是最后才是技术上的差距。就2支球队而言，我们的队伍没有打高水平比赛的能力。上一届世预赛40强赛到12强赛的切换就是如此生硬，这一届依旧没有改观。和4年前相比，这届国家队里还算有几个人是有过12强赛经验的，上一次则是一个都没有。当然从结果来看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在上谁不上谁这件事情上，我们仍然相信最有发言权的是主教练，更没有必要因为一场比赛给予否定李铁，因为赛前他对于球队的定位是准确的，相信对于这个结果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作为所谓的一档二档球队，预期如此，但目前呈现出来的混战又让人们对于分档的实力评估有了不寒而栗的展望。所以即使未来还有9场比赛，看起来还有很多机会，但是与其掰着手指头算分，不如活好每一个当下。日后说起来交学费，也要力求从第一节课就开始上的有价值。下一节课的对手是日本队，目前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而酒井宏树在赛后的退出在我们看来就是希望，因此依旧抱定输球正常的心态积极准备下一场，我仍然愿意相信我们的球队会比今天表现得更好。 了然可以分析说，今天啊这个比赛输了呢，不是后边出了问题，是风无力啊，自然就留给了后卫。那如果说吴磊、包括有阿兰这种搭档，我想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哎， 有这样的假设哈。 对，情况还是那句话，情况可能不是昨天这样，但可能是另一种输法。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有一个像算数学一样求化学方程式或者数学方程式一样求得一个算法一个解，只要我去这么排兵布阵，只要我让这几个球员搭档，只要我让这个上那个上，怎么去排个阵型，我就能赢一个世界排名30多的球队。一个世界排名30多的球队踢一个世界排名70-80的球队，凭什么这个70多的球队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就一定能赢呢？这我们是说期待足球的以下克上这样的一个以弱胜强的这样的一个奇迹，这是我们喜欢足球的理由。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很少，它才会让我们兴奋。 中澳之战0-3失利，志宏春秋说，应该说丢2球吧是我能够接受的范围，赛前我也预计到很可能输球，只是啊这结果谁都不愿意， 期待中国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下一场力争哈能够和日本的比赛当中踢得好一点哈。 嗯， 好，这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内容，特别大的篇幅和大家说了国足哈。一会儿在广告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包括体坛热搜榜，咱们还有其他的丰富消息等着您，稍后再见。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报名中。本次大赛旨在鼓励声音内容创新，发掘和培养善于表达、精于策划、专于运营的新时代融媒体主播。大赛面向社会开放，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获得签约资格。报名及作品提交持续到9月12号12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前三个时段哈，特别重点的说了一下国足0-3不敌澳大利亚的这场世界杯预选赛。那在第四时段啊，我们还得说说其他的一些比赛的场次哈。 嗯， 首先来看看咱们亚洲区，韩国队我们刚才说了0-0平了伊拉克，而且昨天日本队也是非常意外的0-1不敌阿曼队哈。沙特是3-1战胜了越南，阿联酋0-0平了黎巴嫩，伊朗队是1-0战胜了叙利亚队。再来看看欧洲赛场哈，欧洲赛场的瑞典队2-1赢了西班牙，连西班牙都输了。 这是欧洲赛场昨天晚上一个不小的冷门。还有一个呢是，对，也是同时开始的意大利哈，1-1是在主场战平了保加利亚，没能拿下。 匈牙利队是0-4输给了英格兰，这个比分还是比较正常哈。列支敦士登0-2输给了德国队，这是欧洲赛场哈。 是的，如果说 比利时是5-2赢的哈。 对，我觉得不得不说啊，那场比赛我也关注了，就是爱沙尼亚这支球队呢，排名世界第110多，踢排名第一的比利时，特别有意思。他开场2分钟进了一个，然后呢，紧接着陆陆续续被比利时进了5个。 对， 球迷们就一开始还载歌载舞，其实球迷一直挺支持的啊，到最后还在唱着跳着呢。然后结果呢，到了加时的第1分钟，爱沙尼亚又进了一个， 又进一个。 你看这个比赛吧，虽然说你看都是输3个，但球迷看着多舒服呀， 感觉不一样。 对，上来先进一个，到临了了再进一个，多好啊！ 起码是有进球哈。 对。 欧洲区 B 组像格鲁吉亚是0-1输给了科索沃，在 I 组波兰队4-1胜了阿尔巴尼亚，安道尔2-0赢了圣马力诺， G 这一组冰岛输了，冰岛0-2输给了罗马尼亚，北马其顿0-0平了亚美尼亚， 是 一组捷克是1-0小胜了白俄罗斯，C 组的立陶宛1-4输给了北爱尔兰，当然还有世界杯预选赛南美赛区的结果哈， 现在正踢着呢，这个玻利维亚1-1哥伦比亚，这是早点完赛了的啊，还有厄瓜多尔2-0巴拉圭，然后现在正踢着的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一会儿9点呢还有智利巴西和秘鲁乌拉圭，这两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一看的。 那今天呢早晨的时候更多的是给您介绍比赛的过程，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包括明天早晨我们也会对这个轮次一些重点的场次再给大家做深度的解读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说到足球呢，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哈，除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之外，俱乐部层面 ，C 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号码，那还是原来的7号哈。 是的，这个一通操作之后哈，还是 卡瓦尼很大度的把号码让给了我，我十分的感谢他。 没错，这跟卡瓦尼，我觉得是两边互相落个人情吧。然后 卡瓦尼穿21号球衣去了。 对，剩下的我觉得还是说英超这块也是确实挺喜欢 C 罗的。英超官方这块肯定是考虑到了 C 罗的商业价值， 对， 开了绿灯。 另外 C 罗呢，目前也是离开了葡萄牙国家队这一期的集训。那说到和爱尔兰的比赛当中哈，领到了黄牌嘛，所以他的累积黄牌数达到了2张，所以在下一周葡萄牙跟阿塞拜疆的比赛他就不上了。 是的， 这也是这一期葡萄牙队集训的最后一站了。 还 有退出国家队的就是姆巴佩，法国足协昨天的消息哈，说和波黑赛后因为出现了小腿疼痛的状况，所以姆巴佩呢在当地时间的周四晚上就离队了，不参加乌克兰和芬兰的比赛了。那说到姆巴佩呢，本泽马也是特别开心的说接受采访的说，他是一名终于会有一天来到我们皇马效力的球员，我们相处得很好，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在同一家俱乐部效力， 就 皇马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我跟您说这一轮这个国家队集训本泽马呢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弗洛伦蒂诺跟他说了，本泽马就靠你了下个赛季能不能稳稳的免签姆巴佩你在国家队好好做工作 是做公关去了是吧。另外昨天晚上 AC 米兰官方也证实说队中的球员吉鲁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所以目前在家中隔离。那上一周意甲联赛之后也没有人跟他接触上一周意甲他还进了2个球， AC 米兰是4-1击败了卡利亚里但是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所以下周末他会缺席和拉齐奥的比赛。这是我们欧洲赛场的一些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的内容全运会我们北京队的花游比赛成绩不错。 是的，昨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花样游泳比赛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落下了帷幕。在集体项目中呢，参加了2020冬奥会花游国家队组成的联合队以193.2860的成绩获得冠军，四川队北京队分别获得了2、3名。 之前呢，在9月1号的花游自由组合项目当中，北京队的十朵金花以长号带队，最终呢是获得了冠军，也为我们北京代表团摘得了首金。他们的主题表演是生命之光，内容也是抗疫的主题我们北京花游队已经蝉联了4届全运会花样游泳自由组合的冠军，而且每一届的主题都不一样。 林书豪呢是宣布痊愈出院了，并发表感谢的声明说感谢勇敢的医生和护士，因为之前感染了新冠病毒一直在接受治疗。那昨天呢，林书豪通过微博宣布已经痊愈出院了，他在微博里说今天出院了，很感谢全部很勇敢的医生跟护士，我太感动，今天恢复健康，很健康，刚到酒店开始隔离，我要好好吃一顿饭。我现在还不知道 CBA 这个赛季会不会有外援，如果有我就努力的认真的在球迷面前打球，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只要有利于中国篮球的决定我都会支持。这个中文虽然说的比较明白，但是我觉得语法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那要求有点多，就像咱们对中国足球要求一样。 哎呀， 那当然此前书豪已经说了，如果要是 CBA 有外援的话，那一定是要加盟首钢队的那再来看看首钢原来的老将孙悦。孙悦呢是没有进入到北控新赛季的注册球员名单当中，那也有很多朋友猜测说，那既不是自由球员也没有注册，那是不是就想退役了那现在没有实锤没有消息。孙悦在 CBA 打了8年，在首钢打过，在北控打过，也帮助首钢2夺冠军。那随着35岁这样的年龄的到来，淡 出国家队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哈、啊，淡出俱乐部啊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哈、啊。那上个赛季，孙悦是代表北控队打了31场比赛，场均4分2.8个篮板，2.4次助攻的数据。 嗯，是的。近日啊，有网友在沈阳碰到了正在备战全运会的周琦。在网友拍摄的视频当中呢，周琦在大门处为等待的球迷签名。而有意思的是，周琦身上穿了一件印有“找麻烦俱乐部”的 T 恤。据悉呢，这个“找麻烦俱乐部”的 T 恤并不是定制 T 恤，而是属于一家国潮品牌，也就是说，不是说专门订了一件有这个字的哈。 也是自嘲了一下，嗯。再看看美网，美网今天凌晨的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全场被动，2-4、4-6输给了资格赛球员18岁的英国小将拉杜卡努。这个赛季四大满贯的单打成绩是1胜4负，那赢过了我们张帅之后哈、啊，那么这位小将18岁的小将将会有一个争夺16强席位的资格。张帅首轮还是不错啊，直落两盘完胜了持外卡参赛的本土小将巴普蒂斯特，时隔2年。再次获得了美网的胜利啊，也是终结了大满贯单打的4连败。不过第二轮还是止步了。 是的，世界第一的巴蒂经历了开场和赛末的考验，6-1、7-5、7-5两盘哈淘汰丹麦新星陶森，拿下大满贯单打9连胜。而东京奥运女单冠军2019年赛会4强球员本希奇，在轰出一波连赢8局的攻击波后，以6-3、6-1完胜了意大利左手将特雷维桑，生涯6次在法拉盛征战女单正赛晋级到32强阶段。 嗯，像其他的俄罗斯的选手，00后的格拉切娃挑落了24号种子巴多萨，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啊也是输给了17号种子萨卡里，止步到女单的第二轮。那美网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啊，男子方面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介绍。 嗯，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榜。那现在国足的这个话题肯定会话题的这个热度越来越高哈，一会儿我估计会冲上热搜的。 是的， 在昨天稍微早些时候看到了热搜榜上，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中国很努力，我们要很争气，也是冲上去了哈。这个是来自于1932年洛杉矶，23岁的刘长春孤身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因为旅途劳累等原因成绩不佳，最后呢抱憾而归。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投身体育教育事业的刘长春就以这句话来鼓励学生奋发图强，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可不好受。的确哈，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平均年龄25.4岁的431位中国奥运健儿就实现了这句话哈，我们要跑得更快一点。最终我们是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二位。那奥运赛道也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命运转折，更生动地展现出了新中国中国青年的精神气儿，告诉世人这一届我们中国青年是大有所为，必将大有作为。 是的，这个听上去还是很振奋的哈。还有一个跟咱们生活可能贴得更近一些的是培训班的事儿啊，体育类培训啊迅速升温。双减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呢，学校校外啊培训全面减压，这也带火了体育培训。北京的某个体育培训机构创始人介绍呢，目前报名情况比往年好了很多。随着这几年家长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体育培训行业一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次双减政策发布之后，不仅学生的空闲时间增多了，不少学科培训类的释放出来的家庭资金也投入到了体育项目上，快速增加了市场需求，也吸引了不少看好体育培训行业的资本入场，越来越多的新玩家步入了素质类培训的新赛道。有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37万家艺术类培训相关企业，66万家体育运动类培训相关企业。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以上两类培训相关企业新增了3.3万余家，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9%。 你支持国家体育馆取哪个小名儿？这个热搜其实挂了几天了哈，也就是国家体育馆征集昵称的进程。那在27号呢，国家体育馆也是在自己的官方微博发了全球昵称征集的这个活动哈。短短几天，网友们是脑洞大开，想出了不少可爱的小名儿哈。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发出这个征集令之后，短短几天就可以收到9000多条的这个征集的数目哈，像抖音、快手等一些平台留言也是非常的多，所以现在这个热搜还挂着呢哈。 嗯，是的， 乒乓球这边还有喜讯，中国队获乒乓球男子团体 MT 三级金牌。北京时间的9月2号，东京残奥会男子团体乒乓球 MT 三级决赛，中国队2-1击败德国队，夺得冠军。 嗯，也是挂上了昨天的热搜哈。说到残奥会，昨天像集体项目，中国轮椅女篮击败劲敌美国队，我们非常厉害的挺进了残奥会的决赛。刚才还有家里人说呢，昨儿这比赛他看了特别激动哈， 这热度也很高， 热度非常的高。我们请这个本台记者于伯川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赛况的介绍。 中国轮椅女篮用胜利继续创造着历史。9月2号晚上，在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项目半决赛中，中国队以41-36战胜了卫冕冠军美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了残奥会的决赛。队长林穗玲全场贡献了12分、8个篮板、5次助攻。她在赛后表示：“ 我觉得大家发挥的特别好，然后在场上我们5个人就是一个整体。”场上主要是执行教练安排的，然后大家互相提醒，最主要是互相看，我觉得互相提醒这是最主要的。 小组赛阶段，中美两队就曾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上演逆转，以1分优势险胜。本场较量，中国轮椅女篮没有再犯慢热的毛病，进入状态很快，半场结束以20-15领先5分，确立了优势。主教练陈奇赛后表示：“ 我们本身部署的话就想把开局打好，然后呢就是我们不得分情况下让对方也不得分啊，所以在这方面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因为今天上的那个阵容里面有3个是首次打奥运会，打这么高规格的比赛，心理上多少有点紧。首先在这个基础训练啊、战术走位啊，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所以说他们缺点信心，鼓励一下，调整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比赛最后阶段，比分落后的美国队发起反扑，甚至采用犯规战术，企图打乱中国队的节奏，但中国轮椅女篮的姑娘们凭借着稳定的罚球牢牢保持着领先，最终获得了胜利。谈到平时练习罚球的细节，林穗玲说：“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就针对罚篮要求很严格，然后要连进10个、连进5个那样子练，所以我们教练就说只要把那个心态拿出来就行了，所以大家还是保持的挺不错的。” 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荷兰队，小组赛中中国队曾经以7分优势战胜过对手。最后的一场决战，队员林穗玲和领队郭志斌都期待再次击败对手，在东京的赛场升国旗奏国歌。 因为之前已经战胜过他了，然后总结上次的经验，我们信心更足。 对荷兰的决赛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小组赛我们赢他的7分，那么下一场我们对队员的要求就是要全力冲杀拼搏，要让铿锵玫瑰在东京绽放，让国歌在残奥赛场响起。 也希望啊，我们中国轮椅女篮姑娘们哈再创辉煌。那说到这个残奥会的项目，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轮椅击剑一直是咱们的优势项目。那今年呢，咱们的成绩也非常不错哈。来关注一下今年的轮椅击剑项目，请记者徐珍给您做介绍。 今年65岁的孔林森是上海轮椅击剑队主教练，同时也是国家轮椅击剑队的教练员。孔林森1975年进入江苏省击剑队学习击剑，1985年退役后开始从事男子佩剑队教练工作。2006年开始带轮椅击剑项目，2012年正式担任上海轮椅击剑队主教练。2016年，孔林森带领队员周景景、邹徐凤、边静、姚芳参加里约残奥会，取得了5金2银一铜的战绩。 2016年是我第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那时候在奥运会上，我们整体这个水平，应该来讲发挥的都还比较好的。我们上海级别国家队里面一共获得了5枚金牌。 东京残奥会前，孔林森一直带领着国家轮椅击剑队在上海的队员备战。 赛前包括我们在家的一些陪练的运动员不断设计一些动作，模仿主要对手的一些打法上，我们千方百计在这些方面，在细节上我们细了还要再细，这样子可能我们在准备工作细节上做得更完美的话，可能我们夺冠的面可能会更大一点。 国家轮椅击剑队从2018年开始陆续参加了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选拔赛，最终收获了11个东京残奥会参赛名额。队员们分别在上海和南京2地训练。 因为这个赛前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程序化的训练了，赛前所有的节奏都根据东京奥运会比赛的节奏去走的。我们击剑比赛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它没有固定，但是它开始时间有固定的，一到场地比赛 可能就准备活动啊，编组分组完了以后，他就直接进入单办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到了场地，一天从小组性完赛，也就打到最后冠亚军。 在备战东京残奥会期间，孔令森为了让队员们能够适应东京赛时的作息时间，取消了队员的午休时间，并且在训练中加入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运动员他每个人到赛前的状态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运动员他就希望加练，他自己心里才踏实，有些运动员认为我现在不需要练了，我感觉现在拿剑感觉已经厌倦了，把你这个精神疲劳厌倦的情绪慢慢给你调整开了，这个就是调整，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一些东西。 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国家轮椅击剑队已经封闭训练一年多了，孔令森和他的队员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团聚了。好在他们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8月25号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 A 级决赛，中国选手李豪15-12战胜乌克兰选手曼科，为中国军团拿下了本届残奥会首金。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项目共设16枚金牌，中国队豪取11金，打破了上届残奥会9金的记录，并以11金4银5铜的好成绩完美收官。孔令森带领着队员们延续了轮椅击剑队这支王者之师的霸气表现。 当然了，残奥会在9月5号就要闭幕了哈，今天都3号了，所以也请大家呢多多关注。那昨天晚上呢，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首钢园作为会场之一，将会举办8大专题展和一系列的论坛活动。我们来听记者于波川给您介绍一下。 宣布，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 9月2号晚上，2021年服贸会正式开幕。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本届服贸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注册参展参会企业12000多家。首钢园作为2大会场之一，9.4万平方米的展馆将展出体育、文旅、教育、健康卫生服务等8大专题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 8个专题展在参展企业的选择和参展内容的这个设计上，应该说也是突出了这个互动性，所以在这8个专题展里边肯定会有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互动的场景和内容。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区将举办100多场论坛和会议等活动，展示服务贸易领域的前沿成果。服贸会首钢园区展览负责人王黎东， 整个展区15个场馆围绕着首钢的工业遗存，你能够看到现代的展馆和历尽沧桑的这种传统的遗存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别特殊的人文景观。 据了解，首钢园会场9月3号和4号2天是专业观众日，5号到7号3天是公众开放日。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我们简称服贸会，昨天开幕了。其中体育服务作为8大专题展之一，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临近的背景下，也成为了这次展会的亮点。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相隔仅半年陆续举行，密集的大赛周期为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还是提供了不小的推动力。那随着冬奥会开幕倒计时不足160天，体育产业的重心全面转向了冰雪。根据天眼查数据，我国目前有将近7000家从事冰雪运动相关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北京、张家口，而且超过半数的相关企业在近5年成立。2019和2020年每年都新增超过1000家冰雪运动相关企业。那据服贸会的官方来介绍哈，冬季运动展区重点展示国际一流冰雪资源以及品牌，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进程以及成果，还有真冰秀场、虚拟视频 AR 滑雪、造雪屋和仿真越野滑雪体验等一些活动哈，都会在展会当中出现。另外呢，据了解，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冰雪旅游指数拟在展会期间发布。2020年发布的指数哈，结果显示我们冰雪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稳步发展阶段，国内的主要冰雪旅游目的地拥有自然资源先天优势，市场的潜力增长态势非常的显著。那从区域来看呢，东北地区在发展冰雪体育旅游方面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是的，那如果说您想要去服贸会看一看，而且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给我们发来图片了哈、 嗯、 正好在服贸会这个现场呢， 门口是吧、 对、嗯、今明两天啊，服贸会为专业日啊，峰会和论坛活动更加集中，门票呢是20元一张，五到七号为公众开放日，门票免费。会展期间参观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17点停止入场。9月7号下午4点结束展览，观众会在15时15点的时候停止入场。那另外呢，观众可以在国家会议中心西侧的停车场搭上去往另一个展区首钢园的接驳车，每天会有20辆51座的大客车往返于服贸会的两大展区之间，观众预约一张票就可以实现两地参观。 嗯，北京的观众并不需要做核酸检测哈，因为咱们北京是属于低风险地区，外地境外人员还是需要提供进京前的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的。那如果大家入园的话呢，北区是持证人员入口，南区是持票的观众入口，这是分成两个区域哈。主入口呢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中轴景观大道的西侧，所以请大家呢去的时候做好相关的准备，查好了再去哈，别跑来跑去的，那儿区域挺大的，可累了哈。 是的，那如果说您想约这个票的话哈，可以通过服贸会的官网、服贸会的手机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和服贸会小程序进入购票预约系统，确认防疫承诺书之后，选择购票预约类型、预约时间，填写实名认证信息等，就可以提交购票信息或者预约信息。审核通过后，会收到购票或者预约成功的短信。 再次提醒大家，位于1号馆的北京新视听展区核心区域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展位，有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 AI 广播体操体验和吉福迎冬奥祝福采集两个互动项目，等着您，等着您去关注和参与啊！好了，这是我们服贸会的内容，来看看大家伙哈，这一时段，跟国足这边都聊些什么呢？ 嗯。还有这个说睡觉的事儿的 啊，说睡觉， 羡慕你们这些看完就会睡觉的，我是越看越睡不着啊。 肯定啊，这比分你也睡不着呀。 嗯 啊，也有朋友说生活多不容易呀，哎，放过国足吧。 是，也有说啊，这个大家现在更清晰的认识到亚洲第四档球队是真实的实力的这个存在了哈。 嗯， 幸亏国足没有像媒体或者一些专家那样盲目乐观，否则丢的就不是三个球了。后面国足继续努力吧。确实，李铁在赛前其实也是有一个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对对对， 是这个话，其实他说的其实挺委婉的。那其实翻译一下的话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是第四档球队，我们是亚洲第八名，我们的实力是很有限的。 6234说了。拿出自信，放松心态，面对对手，上了场我就是梅西，我就是 C 罗，我就是姆巴佩，不要拘谨，打不就完了吗？ 说是这么 说，想这么想。如果您平时也踢这个，咱们说这个自己摆门的小野球的话，可能去一些操场踢一踢的话，是想那么踢啊，想是那么想的，就是过不了前面那人。 但你发现表现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了。 是的，然后又说要吐槽艾克森的，说我要吐槽一下规划球员的表现啊。艾克森整场比赛没有任何威胁，和对手对抗也完全处于下风啊，速度慢啊，等等等等。然后谁说蒋光太的防守也惨不忍睹啊？确实，蒋光太那个头球缩的那一下，处理的确实不好。但不是说蒋光太这名球员他整个球员能力不好，而是说我们到了那个时间，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说过20到30分钟，大家有点累，有点紧张，有点慌了，在整个的心理上乱了， 做出动作有时候不太合理， 对，已经没有正常的判断了。 这不是立马横刀也说呢，说蒋光太准备头球解围那个下蹲，结果就被对手用脚将球打进了，这动作太业余了。 确实，这个确实是完全是没有做好，但是这是一个整体的累积之后压力之下的一个出现的失误，而不是说他实力就那样。说实话，这无论是梅西还是 C 罗，是不是重压之下也有崩的时候呢？对吧？尤其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说这个规划球员如何如何的啊。说实话，哎，足球嘛，永远只是对于球员来说，永远只是一项工作和事业啊。我们说不能说我们热爱一项东西就一定会把一个东西做好，这样完美的事情生活当中不会常出现的。 闲人北塞说，半梦半醒，迷迷糊糊之间犹豫是看呢还是不看，最后痛下决心好好睡吧。这个纠结，我估计你这觉你也没睡好，你还不如就起来呢， 都痛下决心了。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纠结都精神了。 对呀、